话好。阿亮兄，你此到来，还是鲁国，还是可到？ 义兄乃特地到此，一来向仁伯大人问安，二来也想慢慢你家九妹， 九妹是啊。 竟然就为就是你。

我叫你别做怨言。 知今生难知 仙妹妹来，我心。 来，我想 thank you. 再请听《山伯林中》。 有如 人官贵贱，谁只为要银财，难成疾病难挽回。看我儿归还泉， 最后是盗墓化蝶。

你 去逃亡，亚美斯克四宝营，卢沙东堡曾风光，苦力呀你动身 被我认得，临早这年是无力量，只能继续做妓女，两度照在面上，犯恶的流氓张老虎，他上司欺人太凶顽，已逼得我不能人来住，我失手将他性命丧。